講不上柳暗花明，美國國內反華情緒高漲，拜登對華政策能夠有幾多調整空間，仍然有待觀察。明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圆洲仔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景山庄。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圆洲仔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海景山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提提大家，在旺角的奶路臣街，因为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的一段奶路臣街以及是地士道街仍然都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早晨啊， 早晨 啊，早晨啊，哇！今日我打开咧，即系几份报纸咧，继续啊，将咧前海咧嘅议题去发酵。咁我哋作为湾区节目咧，当然要聚焦讲下前海啦。今日咧，请嚟我哋嘉宾咧，有啊前海管理局啊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啊洪维文教授啊，洪官咧同我哋倾下偈。早晨，洪官。 早晨，洪官。 哇！你做訪問咧，近排都做好多咯，係咪該答嘅都已經答曬啦？紅館有冇啲留翻啲等我哋灣區生活一件事發布一下咧嚇？ 我諗咁嘅，因為我有咩問咩，我答咩咯。咁當然因為國務院新聞即係國新辦咧，搞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咁佢都當佢講啲嘢同就高層次啦。咁但係同我講都好接近嘅，咁所以。你話係咪都係嗰啲嘢咧？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不過就即係睇你點樣問，同埋就問深啲，我答到就答咯。 咁啊，問深啲 PC 就問深啲，問點樣深啲咧？話前海三分一嘅新產業用地咧都面向港資，咁啊都係釋出一個頗好嘅一個營商環境同埋一個善意啦。不過見到前海嗰度就我哋舊時上去打邊爐咧，嗰啲會展中心嗰啲位咧都變咗前海區嚟， 即係南山區都撥咗入去前海嘅。 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咪啦？因為咁樣。 樣嘅。其實填海成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南山區裏邊。 係啊，係啊。 咁今次擴大咗之後咧，就嗱，你知佢跟住有個自貿區就攞埋蛇口啦，即係前海蛇口片區。 係啊，係啊。 咁但係本身個合作區咧，仲係舊嗰個15平方公里嘅。咁蛇口嗰橛咧就淨係屬於自貿區嘅啫。咁但係中間咧其實有個大小南山咧，之前都係仲繼續係屬於南山嘅。 係。 即係嗰條你所以兩個區之間你。通條隧道嘅，咁而家就連嗰個中間嗰橛都當埋係新嘅呢個前海合作區，咁亦都將接近後海啦，即係 如果你120公里，即係由我哋而家講緊15平方公里去伸延到121， 所以攞得最多嘅地其實唔係南山，而係寶安。 系， 因為連埋機場， 係啊，連 埋機 場 嗰個會展區，就是、後邊仲有個海洋區，咁嗰度新填海出嚟嘅，其實差唔多去到東莞噶啦，就去再去嗰啲就係東莞嗰個濱海灣新區噶啦，係啊， 咁啊有個發佈會入邊咧都有講到啦，深圳市長咧都話其實。點樣可以深化咧呢個深港合作呢，我估呢個部件方面咧，宏觀可以多講少少喎，係咪啊？ 其實係啊，其實我一路都見好多香港朋友咧，聽到哇擴大區啊，好似好大件事。咁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如果你睇翻份文件咧，份文件講嘅係咩咧？深化改革開放啊嘛，即係佢唔係講話個，因為嗱，因為大家又明白，即係我都經常睇內地嗰啲文件啦。佢如果就批你擴大個區咧，佢就話批你擴區咁樣樣。佢今次佢冇講擴區喎，喺裏面先講嘅。但個題目咧就好清楚啦，就係、是、全面深化啊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方案、改革開放方案。咁所以佢其實深化改革，同埋我覺得係加大開放。咁你琴日見到深圳市長啦，同埋我琴日最開心就見到李家超司長，因為咧對上一次咧有呢、這個即係、就是、面向傳媒有香港嘅政務司司長。參與嘅時候咧，係唐英年司長噶啦，就當時就如果冇記錯咧，因為我當時唔喺現場啦，我未加入前海，係喺個一笪爛地前面，一個工地前面。當時嘅唐英年司長就喺啱啱應該我諗2010年左右啦，就啱啱開始國務院話可以做啦。咁一晃眼都11年，咁就中間都好多變化。咁但係睇到就係即係特區政府都好積極咯。咁呢個係好事。 咁啊，琴日亦都見到啦，政務司司長咧李家超先生咧就表示啊，前海方案咧就有利啊，推動更加高水平嘅港深合作啦，發揮兩。地嘅大灣區入邊嘅雙引擎功能啦，講緊雙引擎咧，咁當然就係優勢互補啦。但係有冇啲再實際啲嘅？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產業，琴日都列出咗啊，譬如一啲會展經濟啊、海洋經濟啊、咁啊專業服務等等嘅一啲即係營商喺灣區入邊點樣做到個大 咧？你有冇啲具體啲嘅講法 咧？自己睇咧就如果你仔細睇一份嘢咧，我自己覺得又對香港有三個地方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機遇，一個咧就是專業服務。專業服務頭先都講咗，其實前海不嬲都有專業做專業服務嘅，不嬲都已經有部分地方係對香港開放嘅。咁但係今次咧有份文件之後咧，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咧？因為事實上你要明白喺內地嗰個體制下咧，好多嘅專業服務嘅監管咧並不是係地方政府嘅，係啲中央部委嘅。咁所以你要得到佢哋嘅同意啦。咁佢又係咪真係專登為你前海？改嗰個規例咧，咁樣樣。咁過去我哋譬如經常呢排講得比較多啦，亦都係我覺得係幾成功嘅，就係建築類嘅專業人士，即係包括咗測量師、建築師、工程師嘅都好多噶嘛。咁前海咁多嘢起係咪？咁好多人都想香港專業人士，喂，我想參與。咁其實好早應該2015年嗰陣時，仲係陳茂波做緊發展局局長嘅時候咧，就簽咗一份 MOU， 當時就話：，得啦，我哋咧如果係香港嘅發展商。我就認你香港發展局嗰個叫 AP list， 即係嗰個認可人士。咁跟住都開始做噶啦。咁但係咧，就後來又發覺，原來就咁認又唔得噶喎，因為咧嗰啲名唔同，即係譬如香港你叫測量師咁，內地冇測量師嘅，內地測量師咧分開叫造價工程師、監理工程師同埋房地產估價師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喺舊年咧就出咗個 table， 就再同發展局再簽多一次，但係認清楚嗱，你呢個叫 A， 我哋叫甲咁樣，即係有翻個對照表，咁係幾好嘅，即係好受歡迎嘅。咁但係下一步啦，譬如能夠再佢今次因為文件都有特別講到呢樣嘢，話再擴闊。咁但係睇點樣擴闊咧？咁譬如話而家就只係去香港發展商啦。咁係咪可以內地發展商做咧？係咪可以做政府工程咧？即係呢啲我就覺得係下一步咧，即係可以推動嘅。咁另外就過去專業人士，譬如會計啊、律師，佢都可以嚟執業嘅。咁當然咧。 佢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律師唔係叫執業啦，但係佢可以開一啲叫做聯營事務所咁。咁但係聯營事務所咧就唔可以做大股東，即係香港唔可以做大股東，又唔可以做個主任合夥人，即係個 managing partner， 會計師都係咁。咁同埋仲有啲限制咧，就係、是、因為我喺前線都好清楚，即係 咦咁法團代表係咪真係都唔做得？ 咩叫法團代表？ 即係你開公章嗰陣時咧，有個 可以可以去法人代表個法人代表，法人代表可以，但係喂，但係係啦，會計師同埋律師就唔得啦， 係 嚇，即係。同埋有好多各樣嘅，去到前線先知道個困難嘅。咁即係譬如會計師咁佢係啊，我俾你開，但你聯營咁，但係咧一個會計師，即係內地嘅一個會計師，佢只可以一個會計師樓嘅啫。咁佢個跟住佢話為咗同你香港人合作，佢將個牌搬咗嚟前海咧，佢出面嗰間會計所咧就唔做得噶啦。咁、所以人哋又會覺得喂你。同你，我點解要放棄我自己間所以同你香港做？係咪真係多咁多生意咧？ 但就唔可以開分部咁樣，因為過往我哋譬如見到有啲教育機構啦，即係譬如就係 ConU 咁先算啊，好多有內地嘅分部啦。咁 OK 啊，教學或者教育 OK。跟住譬如我識一個好出名嘅眼科醫生。佢都好早就已經喺內地嗰度接， 我個好朋友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阿林醫生咁樣，喂，咁佢都得喎，咁醫生又得，律師又暫時未搞到，或者會計師未搞到，係咪啊？ 律師反而冇呢個限制，但係會計師就有呢個限制，即係好多呢啲咧，因為佢自己一套管理方法，佢話嗱，你有個牌你就一間會計師事務所咁，咁所以呢啲我哋將來睇啦，哇，咁你可唔可以突破咧？而家都未知嘅，其實要去試嘅，要不過有咗呢個兩辦文件之後，呢啲可以推動。 哦，咁真係要請教下，因為我記得我哋。睇過十四五規劃的文件裏面都有講，其實嚟緊嗰個法規啊，即係大灣區可能會有一個獨立的法規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其實係一種鋪路咧？ 我就見唔到佢咁嘅寫法，咁反而係點咧？嗱，因為中國嘅體制咧，就係喺深圳咧，佢係有地方立法權嘅，即係佢自己地方。不過我哋前海管理局其實都係深圳嗰、那個人大嘅立咗兩條條例。就按照條例而成立嘅一個局，我陣間都可以講下，因為同普通嘅政府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就講話咧，你可以充分利用你深圳嘅地方立法權。如果有啲嘢上頭冇規定得咁死嘅，你可以自己立一個法咧就做，但你唔可以同上位法有抵觸噶嘛。咁另一方面呢份文件裏面講到明噶啦，如果你發覺同法律有衝撞嘅，你想做嘅嘢，你可以報請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等佢授權，即係佢可以批准話嗱，出邊係咁做，但係你前海咧，我係俾你特別啲。國務院亦都如是，咁呢兩個就好好啦。即係話啊，如果我哋真係發覺有啲嘢咧係同嗰個現行嘅法律係有抵觸嘅時候咧，你可以提請佢授權去修改，即係或者咪修改或者豁免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專業人士一個。咁專業人士仲有一個特別就係法律啦，法律咧。之前咧就已經有啦，我哋前海都係第一個，到今天都係唯一嘅咧，就係話叫涉港商事糾紛可用香港法律審判。 即 係 點樣咧？ 即係話咧，如果我兩間公司要打官司啊，即係有個商業嘅糾紛啦。咁如果其中一間公司係香港公司，或者香港公司喺內地嘅子公司，甚至乎係合資公司，咁你就可以揀話我用香港法律打。咁仲有咧，就算兩間都係內地公司，如果嗰件事嗰間生意發生喺香港，佢又可以用香港法律去打。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咁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去，我做過前海啲陪審員啦。咁即係其實啲陪審內地陪審員好似法官咁，所以我審過幾次案嘅。 即係香港嗰啲就唔係噶嘛，即係有陣時你收到信啦，咁你去即係做啊，即係盡下公民義務啦，責任啦， 係啊，你最多即係最後講即係有罪冇罪嘅啫嘛。內地嗰啲唔係嘅，佢即係好似合議庭咁樣嘅，即係兩個陪審員加一個審判長咁樣。咁我去審過有啲 case 真係咁嘅，即係真係一間香港公司一間內地公司咁有一啲嘅糾紛咁樣啦嚇。咁佢係可以俾你用香港法律嘅。咁因為其實嗰班法官全部喺香港讀過書，全部喺香港，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城大攞咗法律學位。咁所以咧，即係佢嗱呢個就過去啦。咁今次佢講埋咧就你香港，但係咧咁樣嘅，以前咁做咧就都係內地律師嘅。OK， 雖然喺內地嘅法庭、內地法官、內地律師，但係可以用香港法律。今次佢就話你可以俾香港法嘅律師咧，好似一個專家咁佢唔止係律師，佢香港嘅法律人士就可以喺上面咧解説香港嘅法律。在法庭裏面，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啦。咁跟住咧就係金融啦。 金融就最多人關注，我估呢幾日好多人遲啲仲有啲新聞出嘅，因為講緊，琴日都有講到啦，即係呢個南向債券債券通同埋理財通咧、嗯。 理財通呢個好似都係釋出幾好嘅一個產品啊，不過唉，開我個飯冇用啊，即係監管風潮啊，繼續 你 係啊，監管風潮啊，手機嗰度繼續搞到手遊啊，繼續搞到鬧哄哄，係咪先？啊，隔晚美股啊，坐過山車啦，直情咁希望即係大家都乖啦，唔好做啲違規嘅嘢啦，咁啊股價就唔會受影響噶啦，股民亦都可以咧，即係坐下火箭上翻去啲高啲嘅位置啦。呢啲題外話講一講，不過俾翻宏觀講多少少金融 啦。金融就係咁啦，金融就係即係佢講明咧，就係國家下一步對外嘅金融開放就會用前海作為落腳點或者叫試點。 嗯， 咁所以包括咧就容許外國即係香港嘅外資嘅保險公司走入去咧，就幫內地嘅中資企業走出去。 嗯， 即係種種呢啲，我估未來仲有好多嘅，即係因為一路前海都係作為一個跨境同埋譬如離岸人民幣嘅一個對接點， 係啊， 即係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啦。咁所以呢度過去都已經有一啲嘅特別的安排就是那些叫 QFLP、QDIE 兩種出和入的一些即私募基金，譬如投資啊咁樣。咁將來係咪再開放呢，或者再加大嘅額度呢？我相信呢度都應該有啲嘢會做文章，因為琴日喺嗰個記者會咧，佢都有揾到呢個人民銀行嚟嘅嚇，咁、即係好少係咁噶嘛嚇，咁所以佢即係所以專登就等佢解釋。 我琴日個發布會都喺各個方面咧都有一個面向嘅一個可以話提振啦，或者有新嘅 regulations 啦，即係我哋咁去形容。即係譬如頭先阿洪管都講咗律師或者法律嘅界別，咁你見除咗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要講話啦，要回應翻，其實律政司司長咧鄭若華咧佢都有回應翻。譬如頭先洪管講嗰啲，佢都會講翻話啊，嚟緊即係會配合前海發展啦，落實翻呢一個港資港法港仲裁啦咁樣。咁嗰個就係頭先阿洪管講嗰、那個深化到大家去叫做了解多少少啦。喂，如果有一啲糾紛嘅時候，應該點啊？點樣有啲援助啊？咁頭先都講咗少少嘅一啲情況。 仲有第三範咧，就我本行啦，科技啦。咁亦都今次都特別講咗啦，會同香港再加深喺科技方面合作啦。例如話去俾可能希望一間香港或者係國際嘅大學入去辦個校區啦。跟住咧搞一啲叫新型研發機構，呢個我好中意嘅，即係呢種咧就係一種叫民辦非啦，即係啲 NGO 嚟嘅，唔可以分紅嘅，但係可以賺錢，但係唔可以分紅。 係 咁佢就變咗喺你可以點咧？就企業同大學一起合作去搞一個研究中心，咁做出嚟嘅嘢咧，個企業用得嘛？係嘛？即係呢個咧，我覺得我一路都好想覺得我哋大灣區咧要做多啲呢方面嘅嘢。 嗯，咁啊嗱，頭先講到科技呢個欄目咧，開正宏觀嗰飯咧，一陣間我哋咧聽隻歌翻嚟啊，轉個頭咧，即係再新聞之後咧，就再翻嚟我哋灣區生活一小時啊，繼續請咧洪維民先生同我哋講下，喂，究竟咧即係前海嘅科技發展會係點啊？點樣可以咧同香港做到嗰個優勢互補啊？又點樣？可以將一啲年輕人咧，就喺前海嗰度尋找多啲嘅工作機遇啊，或者多啲學習嘅機會啊。除咗工作之外，其實學習都好緊要噶嘛。咁啊，轉個頭再同咧宏觀再傾傾佢啦。唔該曬， 宏觀。 就可伸手再抱，想珍惜的 令你迟 到，很珍惜总可以仰望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接受器官或者骨髓移植以及免疫系统较差人士，好有可能会优先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他话下星期的联合科学委员会将会商讨有关问题。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卫生署辖下的科学委员会稍后亦都会商讨新冠疫苗接种年龄会不会下降到12岁以下的问题，到时亦都要视乎科兴提供的数据，因为科兴现在有研究针对小童，如果科兴提供的数据证明安全有效，将方便降低年龄。他认为最理想是科兴主动申请降低年龄，处理就会较为方便。美国总统拜登在911事件20周年前夕发布录影讲话，敦促美国民众要团结，展现伟大的力量。拜登哀悼在911袭击中的遇难者，他在录影片段中说，911事件的核心教训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候要展现团结和人性。拜登承认过去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恐惧、愤怒和憎恶扭曲美国的团结，他强调团结不代表要相信同样的事情，但是要对彼此和国家保持基本的尊重和信心。拜登在911袭击20周年去当年三个事发地点，包括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州被骑劫客机坠毁地点出席悼念仪式。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就苹果公司和一间游戏开发商之间涉及反垄断的诉讼作出裁决。法官颁令苹果将不再可以禁止开发者提供连结或者其他的方式导引用户绕过应用程式内支付功能。法官指出苹果执行限制引渡条款是反竞争的行为。诉讼源于应用程式开发者存在已久的投诉，他们一直争取可以将用户重新定向到第三方网站订阅或者购买数码内容，但这样不利于苹果公司旗下应用程式市场的销售。今次裁决结束了两间公司之间关于苹果应用程式市场的政策是不是扼杀竞争的部分争拗。虽然苹果面对的部分指控不成立，但是根据加州法例，被裁定从事反竞争行为的苹果必须修订应用程式市场政策，放宽对应用程式内购买的控制。法庭的命令将会在12月生效。意大利药监机构呼吁不要滥用未经许可的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型肺炎，否则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危险。该机构表示接获通知，卫生当局收到大量进口一款抗病毒药物的申请，那款的药物未在意大利获授权使用，但在巴西合法注册和销售。机构指出，有意大利消费者要求以药物标示外使用的方式，在原本用途以外采用那款的药物作为预防新型肺炎的治疗方式，替代获许可的新冠疫苗。机构强调，使用那款的药物预防新冠疫苗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机构属下的科学委员会亦都没有授权为那款的药物进行临床测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入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获好评嘅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今日咧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啦，前海管理局啊，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啊，洪维文教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啱啱咧前海嘅新嘅机遇嘅，咁啊讲下 前海 洪官啦，最叻嘅科技领域啦，咁样系嘛，咁啊 最叻不最关心啫， 系最关心啦，咁你关心就会叻噶啦，好多嘢都系咁噶啦，你唔关心又点会叻咧？系啊，咁啊，即系亦都知道你有个前海梦 工 场 嘅 计划 啦， 梦工场咧，琴日其实连阿家超司长都有讲。講到嘅，即係因為確實知名度幾高啦。咁而家因為我係親自參與咗佢嘅開幕嘅，2014年12月7日，當時嘅行政長官梁振英啦，咁啊同埋胡春華書記啊、朱小丹省長一班喺度，許勤。咁到而家已經累積有400多对，咁而家數字我唔記得咗，咁400宗到啦。咁其中咧超過一半咧係香港團隊嚟嘅，咁有好多咧都有好好嘅發展。咁而家咧，其實都要排緊隊啦。夢工場第一期就晨早滿咗啦。咁第二期咧就去年十二月開，即係開唔係十年十月交鎖匙其實，因為我喺嗰度開咗一間，咁我要裝修，到差唔多二月先至入貨。但係而家又爆曬啦。咁而家咧就有以前想叫第三期，第一改咗個名咧叫做青創小鎮，咁因為大啲嘅。咁嗰度咧。亦都會好快爆，因為亦都有新嘅合作夥伴啦，譬如中文大學嘅深圳分校就同我哋攞咗2栋楼，咁一棟係做實驗室，一棟咧就係做個智庫咁樣，即係一棟樓好細嘅啫，即係嗰啲唔係好巨型嗰啲三四層樓嗰啲啦。咁即係你睇到咧個需求其實好大嘅，咁我哋都明白到，因為嗰啲咧就好初創，咁所以而家我哋又下個禮拜會 launch 一個咧，我名都唔記得咗啦，新興產業咧就一個新嘅地方就成棟嘅，咁即係以前夢工場咧就 campus like 嘅，即係好似去咗加州咁樣嘅， 咁樣啦， 即係好矮啊，地方好大啊，啲人中意坐喺 coffee shop 度做嘢咁樣，咁但係你到咁上下公司有50人，你就唔係咁做噶啦，咁所以而家又另外有一棟樓咁就分開咗嘅，咁嗰棟咧就係真係正式寫字樓啦。 咁啊租金會貴少少嘅。咁但我自己我而家我因為我自己喺前海開咗叫斑馬星球嘅東西咧，咁我租咗24000尺咧，又係爆曬爆到而家即係一個位都冇咁滯。咁、我都而家諗緊都可能再租嗰邊大啲嘅地方咧，就俾一啲已經成長緊噶啦，譬如佢到30人咧。咁佢再擺喺我而家斑馬星球咧，我就好痛苦啦。即係我唔係咁多位，咁所以嗰啲大嘅咧，我哋想 有啲提升嘅方案。 搬去嗰邊，咁即係嗰個需求真係幾大嘅。咁到埋見到係每年我哋搞俾我哋啱啱搞搞咗個其實第6次㗎啦。呢、這個前海嘅叫做粵港澳台咧，其實創新創業大賽。咁呢幾年咧，每年都超過200隊報名香港，就係香港啫喎，就係香港。咁啊 ，total 有成千對啦。咁我就睇住真係即係幾唔係嗱，老實唔真係唔係隻隻好嘅。咁但係咧都有一啲幾好嘅東西喺度。 係因為你見到好多科技巨企啊，近排都出啲比較有趣嘅 product 出嚟，譬如你見到小米啦，咁佢又有隻即係機械馬仔定機械狗仔啦，咁小鵬汽車啦，亦都佔咗一隻即係有趣嘅，咁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出嚟啦。嗱、我覺得咧就邁向新科技嘅，或者邁向一個科技嘅年代啦。咁亦都即係你做民企咧，其實之前好多嘅概念出嚟啊，即係嗰個共同富裕究竟係點樣去解讀㗎？咁啊，即係早幾日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咧。其實都出嚟派粒定心丸嘅，即係其實大家即係健康穩步上揚，咁唔好獨大，即係唔好話即係壟斷式咁樣平台二揀一，咁你咪繼續有得營商咯。 其實公共富裕好簡單，因為我早個禮拜我都喺香港網民報紙寫咗篇好長嘅文章啊，3000幾百字，咁都引起咗啲爭議，但我就話其實香港我哋都應該追求呢一套，就係點咧？你跑步跑得快冇問題，你唔好阻後面啲人跑，係嘛？即係共同富裕咧，講清楚就係咩咧？並不是並不是同等富裕，亦都不是同時富裕。咁、即係你可以你先富我後富，可以你大富我小富，但係不能夠話你富咗唔准我富，係嘛？即係共富裕係咁解啫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大家又唔需要即係，但係我因為我自己做科技咧，我哋個斑馬星球要嘥大家幾分鐘講咧，就係咩咧？就係同獨角獸唔同。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咧，科技個都中意獨角獸。 係啊， 獨角獸係咩咧？1 billion 嘅即係10億美金嘅估值嘅公司嚇、但係好多啲公司咧。是因為佢壟斷佢先可以咁大，咁所以好多公司係點咧？佢花數以億計嘅錢去燒，去搶個 market， 搶人哋死曬，佢獨大啦。於是乎佢有咁大咁。咁、我自己就唔中意呢啲企業嘅。咁即係當然啦，我唔反對人哋去做，但我覺得我哋應該鼓勵啲咩咧？中型嘅、小型嘅公司，有啲公司佢每年增長15%，佢有15%嘅利潤，其實好好嘅公司。但係好多投資者唔肯投嘅，因為呢啲公司咧3年上唔到市噶嘛。咁、我哋咧就做呢啲啊。斑馬星球係咩咧？就係有黑有白。即係斑馬啦，又黑又白，又係舊經濟，又係新經濟，成群結隊，互相幫助，可持續發展。咁我都睇到真係咁嘅，即係啲後生仔咧係互相幫助嘅。譬如有兩間我哋最近搞啲Proptech 同即係物業有關嘅、咁呢兩間就識呢兩間大嘅地產商做緊用緊佢啦。另外一間就識另外嗰兩間，而家又互相介紹，咁啊4間用曬、但做嘅係唔同嘅嘢嘅，即係一個做智能廁所，一個做即係防清潔噴霧咁樣。咁 一個智能油牆啊嘛，係咪機械人啊？ 嗰啲好有趣，即係嗰啲嗱，我哋做嗰啲咧，冇一個會變成一個獨，即係暫時咧，除咗有間做 IC 可能會，但其他都應該唔會做變個獨角獸。但係咧會生存，會有就業，亦都帶嚟創新，幫嗰個行業咧得到改變。 咁啊，即係年青人就聽到之後都啊，如果對創科有啲面向啊，好想認識嘅，或者好想追求嘅，咁啊，你上翻紅館即係轉下呢個啦，你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啦。 上前海睇下。 係啦，喂，嗱，咁啊，報紙都有賣，你嘅行蹤下個禮拜一啊嚇。咁啊，開會喎，同阿董生同埋阿梁生啊開會喎。 我唔知佢兩位係咪喺度，不過 佢係咁寫，嗱報紙係咁寫，我照讀。我而家真人問翻你啦，我又聽到你個名喺度，我先問埋你啫。 我係會去嘅，但我個理解就好似有阿徐澤，即係港研究會會長啦。咁，但我好似冇聽到阿董生、梁生會出席。係 咪啊？但阿財爺啊、陳茂波啊，就會 佢好似有個講話啦。咁嗰個都係大家去商討，同埋咧睇下點樣進一步推動，即係解釋政策係一部分。怎樣用好的政策？ 嗰啲研討會係咪大家都係共同獻計，跟住啊點樣可以做到 一個個嘅？你俾一個個係，咁有啲就唔係，有啲就喂阿洪慧文你嚟解釋一下，又有嘅，跟住有啲人好多問題問，即係譬如尤其同佢自己行業有關。其實我 跟住採出咗咧，我真係收到好多好知名人士嘅電話嘅，即刻問喂，我哋有冇得玩啊咁啊咁，即係唔講啦，但係一講啲名你就知，即係幾開心嘅，即係我都覆唔切我，誒、哎、唔好意思，我呢個禮拜咧，我暫時淨係同啲傳媒朋友，我下個禮拜我先同佢哋見面。 即係你今個禮拜就應接不暇啦，就有好多 先 s 咗我哋先啦， 多謝多謝， 因為傳媒要即時啊嘛。 係啊，嗱頭先講咗好多前海啦，咁我見到咧呢個發改委咧，其實除咗講前海之外，都有講啲橫琴嘅。咁我知道阿洪生你都可能會知道少少啊，橫琴即係究竟第時嘅發展面向會係點啊？會唔會都係之前個定位就係多啲 entertainment 嘅娛樂事業會多少少，或者叫做文化產業啦、文化旅遊啦咁樣？依家係咪仲係咁嘅定位咧？ 唔止嘅，之前其實都有講話做其他，但今次咧佢特別講明嘅，因為橫琴同前海好唔同嘅，橫琴咧其實佢最主要目的就係協助澳門咧去開展佢產業多元化。 係， 簡單啲講就佢發展新嘅產業。嗱，即澳門自己咧得個53平方公里咧，佢做呢個娛樂、休閒咧就已經冇位啦。 其實已經好勁噶啦，以澳門即係佢 maximize 嗰、那個即係東方嘅拉斯維加斯啊。 佢而家做咩咧？佢要做新科技，佢會做 IC。其實澳門大學嘅 IC 實驗室好好噶， okay. 因為我以前識佢，唔係應該咁講，我識佢以前個校長。咁佢喺 IC 方面其實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冇用㗎。咁你得間大學咁點咧？有冇廠咧？有冇實驗室咧？咁所以今次咧就係話啊，我將橫琴呢百幾平方公里俾你澳門嚟管，咁就可以將啲新興產業擺落去。咁我自己睇到即係我估 IC 肯定其中一個。咁其他啲新興嘅產業當然都繼續會有一啲。有消閒啊，同埋一啲同佢甚至會係做特色金融，同埋做一個同葡語系嗰個國家嗰個聯繫嘅、 哦， 包括金融，亦都包括其他譬如貿易咁。因為葡語系咧，大家唔好以為葡萄牙好似好細一個國家， 唔係啊，好 多非洲國家嘅一啲領地啊，即係嗰啲殖民地喺當中，所以都以嗰個為一個窗口咧，去做一啲睇下可唔可以透過澳門做多啲講葡萄牙語嘅一啲國家或者地方嘅生意咁樣咯。 冇錯，我就睇到係咁。咁所以即係嗰 part 佢哋會一啲真嘢嘅，咁前海咧其實係將我哋做開嘅嘢做深啲，做闊啲，咁所以有少少唔同嘅。咁當然啦，因為今次其實因為前海喺如果你睇翻呢個2019年嘅大灣區規劃綱要咧，其實有前海有三個定位嘅、一個定位叫深化合作，一個定位叫法律合作，一個定位咧叫做國際化城市新中心。咁第三呢個咧就for深圳自己嘅，就唔係for深港嘅。佢就係咩咧？喂，深圳過去城中心最早係羅湖係咪？跟住係福田。而未來咧就會有可能係商中心，福田仲喺度，但係一個國際化中心咧就喺我哋前海，所以會咧有會展啦。所以咧會做主場外交，所以應該好多酒店啦。 係， 咁即係， 但本身個區都好多酒店噶咯，即係香港最出名嗰兩間嗰度都有一間分店喺嗰度，好似印象之中。 但係都唔夠㗎，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你真係要做會展嘅，其實唔夠啦。同埋如果係主場外交咧，其實有啲呢、這個係我因為參與咗先知嘅。原來咧，譬如你即係主場外交，即係講有啲國家元首嚟咧，佢哋唔係中意住嗰啲五星級酒店，因為咁樣佢包你三層，覺得保安唔安全。佢除咗一啲細少少，但係佢成棟要曬。咁譬如你多幾個國家嘅話，你就需要多幾個呢啲咁嘅酒店。 啱 喎，佢保安就可以做 要考慮埋保安級別㗎。 嚇，因為佢哋考慮保安級別，佢要你成間酒店。咁我哋冇嚟一間五星級俾你一個國家用曬，你都幾一嚟咪幾廿人咁。咁所以其實又要考慮埋呢啲咁嘅東西，幾有趣嘅係啊。 咁啊，即係關於前海咧，就有排起啦，或者有排擴展啦。咁啊，洪維民先生都會係我哋常駐嘅一位嘉賓嚟㗎啦。我哋一有時間就邀請你上嚟啊，或者你諗下一嚟啦，就係即係每十份報紙有七份都係前海 A2 就知道啦。 講一樣嘢啫，嗰個三分一對香港咧，其實唔係新嘢嚟嘅。我哋由成立開始就係咁樣講嘅。咁過去都係咁，不過只不過過去你得15平方公里，三分一咁都唔係好大啦。咁即係講緊係可出讓土地啊，即係如果有啲我做嗰啲咩公共設施啊、廣場嗰啲就冇啦，冇啦。除非啊，你啲香港人嚟投資，我哋好歡迎嘅，但我諗你唔會啦，係咪？唔會幫我起個公園啦咁。 我有嘅，我有錢啲，我會嚟投資嘅， 係嘛？ 冠名咁樣，啲大學成日都係啦，啲大有錢佬都係乜乜乜樓咁樣， 係啊，都好， 係啊，等我啦，努力啲啦，俾心機做嘢啦。好，今日咧非常多謝咧洪維民先生咧作為你嘅嘉賓啦，咁啊，一有時間你就上嚟講解一下前海嘅發展啦，以至灣區入邊咧一啲新嘅措施或者新嘅政策出台，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冇問題， 多謝曬你， 多謝各位。 願陪伴你直到終站，同坐電車中消閒， 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已将眼前感叹，以为冲得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求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我送你于车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一刻也别散， 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食住行游览购物娱乐六种旅行必备的元素，但是随着大家对旅游的要求不断提升，相信以往的旅游模式已经没办法满足到大家。文化旅游是一种以消费、体验和享受文化为核心的旅游活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文化旅游增加了不同的覆盖面，丰富和吸引了不同类型的旅客，所以文化旅游的开发适合新时代的要求，提供新的思路以及广阔的机遇，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游历、古迹游、欣赏不同类型的艺术节，甚至参与特色的宗教节庆等，让大家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体验。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听完你的新环节咧，我觉得好想赞下你，做得好好啊，好精心嘅作品 啊！一分钟入面咧，去带我哋进入一个唔同嘅文化维度啦。咁啊，迟啲都多啲做呢一类嘅资讯，好唔好 啊？好啊， 好啊。咁啊，虽然短短地一分钟咧，但系都见到 PC 好用心去做嘅。咁所以大家即系都多啲支持啦。咁啊，另外啦，咁啊，转个角度 ，PC 又准备咗一啲叫做内地术语啊。 啊，考一考小弟嘅网络流行语啊，系咪嗰啲？ 冇错， 嗯，请讲。 好，我哋今日同大家讲下炒鸡， 炒鸡啊， 炒鸡啊， 炒鸡啦，嗱，食鸡咧就呢个手游嘅其中一个玩意啦，咁样咁嗰阵时都 炒鸡。 你有冇玩过嗰个手游啊？ 我冇啊， 系啊，你几乖咁样， 我净系见到 喺被规管之前，你已经唔玩咯，系啊，同埋你又好嘅，你又大过十二岁，唔使惊嘅。 我冇规范， 即系前。牌咧，即系讲紧前排，即系早几日啦。其实啲手游股嘅重创啊，都系因为即系又再约谈啦，跟住、嗯、啊，即系都估唔到内地政府咁想管下啲细路仔打机，系咪真系好严重咧？其实打机个问题 好严重啊！我谂如果你可能打开一啲网络嘅平台咧，你都会见到我。不斷會有唔同嘅 KOL 教大家點樣打機，係啊，甚至係講佢點樣可以過關啊，等等嘅點，即係如同完全唔同曬，大家會夾埋一齊打啊，組隊打啊，等等嘅情況。 但係好難去界定，我自己覺得，即係我純粹理性分享下，嗯、即係當然啦，你話細個淨係掛住打機唔讀書，咁梗係唔得啦，咁方天下之大謬，但係個重點係。另一邊想我哋想培植一啲叫做電競高手出嚟噶嘛， 其實好矛盾嘅。 e-sport 啊咁樣想做啊嘛， 運動嗱，我哋要分翻運動嘅發展同埋係民間嘅發展，即係佢真係要解一條好明確嘅線喺度先。 咁當然唔係話你喺屋企匿埋房門，閂埋房門打14個鐘頭機，你就會變成電競高手。電競高手你都要 training 嘅。好多時候電競嘅高手啊，即係叫高手啦，全球第一嗰啲咧，係可能得11至14歲。 是啊是啊，因为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讲呢，这个先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咯。咁他们要做很多 training 的体能啦、体能啦、反应的 training 啦、心理的 training 啦。因为你长期维持一个竞争的状态，在一场电竞比赛里面维持一个钟是很难的。 是啊， 即是那个专注度和那个集中度要超级超级高。 可能是不止一个钟，所以其实他们对可能 眼睛的保养啦、等等那些都很有要求。 嗱，嗰啲我哋扯遠咗少少啦，不過去翻你嗰、那個嚇 炒雞， 炒雞啊，炒雞應該唔係一碟餸嚟嘅， 炒雞唔係一碟餸嚟。 有冇啲方向可以俾少少 tips？ 我估估啊， 同啲譯音又有啲關係啦。 哦，譯音啊，即係應該係同國語發音有啲似，即係超級咁嘅意思啦，會唔會？ 冇錯 ，super 超級咁嘅意思， 掌門人啊 ，super 啊咁啊。哦，呢、這個就係內地嘅網絡新潮語咯， 冇錯啦。 啊，咁啊，除咗呢个炒鸡之外，不如 PC 都讲多一个啊，好嘛？ 喂，好，我哋讲紧网络嘅嘢，我哋不如讲埋666啊。 六六六啊， 六六六六 好惊喎， 大陆噶， 系啊，唔系六六六魔鬼复活喎，嗰阵时好似有套经典嘅港产片系咁样噶， 系啊，咁究竟呢一个又系啲乜嘢咧？ 嗯，六六六啊，应该系 lucky 嘅，溜溜溜咁样系咪？国语啊，系嘛？ 其实咧，同超级嘅接近噶啦，系啦。 哦，即系都系一啲赞美语嚟嘅，赞赏嘅， 都系 赞赏 嘅。 六啊，谂到啊，呢个要你讲解出嚟啦。 系解厉害同好劲嘅意思。 好劲啊！ 呢都系一啲网络嘅术语啦，即系可能啲人喺度打紧打紧游戏啦，喺网上面即系发嗰啲六六六嗰啲咧，咁就话好劲你。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咁啊， 如果炒鸡六六六，即系话你 超 级劲劲 劲咯，超级劲劲劲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了解下内地方面嘅文化啦。咁啊，即系透过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之多。咁啊，唔该晒 PC 带嚟咁多嘅资讯 ，thank you，thank you。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种种事 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